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儿呢是31号了，八月的最后一天，八月就没了，九月马上就要来了。相信呢很多朋友在即将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眼睛都快看花了，是吧？因为这段时间的值得一看大制作话题度超高的电视剧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好，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各位一边分享这些影视歌曲，一边聊一聊八月的热播剧。那么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八月各位追了哪几部剧呢？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要问最近几天热度最高的剧是个啥，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回答是如懿传啊。这部剧呢是上一届清宫争霸赛的 MVP 甄嬛传的姊妹篇，所以说呢在诞生之前就备受关注，后来呢电视剧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哎，也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不过呢剧集开播的第一天口碑呢就直接崩盘了，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周迅扮演的女主角如懿。那么第一集的时候呢如懿还是一个少女，但是呢观众普遍都反映啊，周迅老了，没有把这个少女感给演出来，再加上她呢这个声音又很沙哑，总是让人感觉很跳戏。确实呢以周迅现在的年纪演一个15岁的少女不容易，虽然说颜值上回不去了，但是呢在演技上周迅还是扳回一城的。那第二集当中呢有一个片段，看过的朋友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少年乾隆向少年如懿表白，乾隆就问，哎，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啊？周迅表现出来的什么呢，眼里放光绷不住笑，虽然说这个颜值呢已经不再少女，但是这样的神情的的确确是少女的姿态，对吧？那么除了演员的问题之外呢，观众第二个比较在意的问题就是这部《如懿传》和真实历史的区别太大了。按照史料，乾隆皇帝跟他的第一任皇后，也就是富察皇后是非常恩爱的，用前一段时间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呢，真的是独得恩宠啊，是吧？宋小宝是吧？但是呢，在这部剧中呢，乾隆是被母后逼着不情不愿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将代表当选嫡福晋的如懿，这个给了富察，然后呢，和如懿就上演了少年夫妻的这么一个戏码。那么其次呢，就是有没有人考虑过，清英这个名字是咋来的呢？在剧中呢，清英就是如懿的本名啊。那么其实呢，这也是强行在凑这个 CP 感。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的名字叫什么呢？弘历，对吧？如果说用红色的弘，荔枝的荔来代替这两个字的话，那么跟它相对的那就是清英了，是吧？青色的樱桃，哎，这么一听就很对仗了啊。当然了，毕竟这个《如懿传》戏说嘛，对，是吧？创作自然呢就会有这个人工二次加工的部分。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如懿传》的主题曲，由张惠妹和林忆莲共同带来的《双影》。 若非很小心，那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仰望 起一本伤情，谈一点爱，什么痛也允许，用怀疑交换心中交谈， 说来 你组成我的浪漫 梦的 美 长， 你拉我的手绣一件孤单 丝绸带来， 说用来取暖， 双影来自张惠妹和林忆莲的共同演唱，这也是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 CC 说开始是咬着牙看的，但后面觉得还真不错。说实话，周迅演十几岁的少女确实牵强，可是又能如何呢？《如懿传》讲的是从少女到皇后的一生，少女时期只不过是一点点的铺垫，而且我真的挺喜欢《如懿传》的化妆呈现出来的效果，虽然说一般，但是贵在真实。现在电视剧太多的美颜磨皮了，虽然好看，但是因为一点瑕疵都没有，看上去反倒觉得很假。虽然说这个《如懿传》当中的这个吐槽点呢还是有不少，不符合史实的地方呢有很多，但如果说不追求原著，不在意历史，只是为了看这个好的故事好演技的话，那么这部剧呢还是值得一看的，是吧？首先呢，这部剧人物众多，支线剧情密集，探讨空间也很大，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它格局很大。剧情的主角是如懿，首先呢，她是宜修的表侄女，而这个宜修呢，是被雍正皇帝废掉的皇后。那么按照真实的历史呢，如懿这个角色最后也是皇帝一怒之下给废掉的。所以说这个剧情和以往咱们看到的这个女主角这个参与宫斗一步步走向胜利不一样，这个角色的命运呢注定是一条下滑的线，而且是越来越悲凉。那么我们再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悲剧故事的结局呢往往更容易走向深刻，是吧？容易引人思考。而且呢，这部剧的演员们演技绝对在线。2011年的《甄嬛传》堪称是这个宫斗剧的典范，我们开头也说 MVP 嘛，是吗？其中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演员们演得好。那么作为他的姊妹片《如懿传》，对于演员们的演技要求呢依然是非常高，可能角色呈现出来的效果呢不太符合历史，但是呢人物那一定是站得住脚的。就比如说雍正帝死后的那一段这个逼宫戏啊，吴君梅扮演的甄嬛和陈冲扮演的这个宜修皇后的对手戏，虽然说只有两分钟，但是精彩程度呢丝毫不亚于这个《甄嬛传》中孙俪和蔡少芬的对戏。而且呢值得一提的也是，这二位呢也是继这个末代皇帝之后又一次联手演两位皇后。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影视剧《如懿传》的片尾曲，来自毛不易和周深共同演唱的《梅香如故》。 青丝染了双眼，携手共赴尘世万千。 心声褪了红颜，眼前相思已凌乱。泪光藏了誓言，相约一生何曾改变。 花开盛艳花已残， 谁在拨琴弦啊， 情到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一个暮色迟迟春已晚，难以入梦空嗟叹，任他似水如年。 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如水换尽了浮华的旧事，唯愿相依。 漫漫长夜舍不下华发追心思，不敢看你悄然远离。 若有来世盼你我皆寻常不已， 再相约不离不弃。 梅香如故来自毛不易和周深的共同演唱，同样它也是《如懿传》的片尾曲。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跟各位一起盘点一下八月的热播剧，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就在电视剧《如懿传》开播的同一天，电视剧《延禧攻略》也突然宣布加量更新。那么这个决定呢，可以说是非常突然哈。《延禧攻略》呢是今年八月份热度很高的一个剧，原本它呢周一是不更新的，《如懿传》开播那天呢恰好就是周一，本以为呢能够借着机会，哎，趁虚而入，当然加引号哈，没想到走到半路，《延禧攻略》又给杀回来了。有意思是什么呢？两部剧讲的是同一时期的事儿，剧中的人物呢也基本是同一批人。但是呢俩剧给人的感觉却是截然不同。其实呢这和主角的角度有很大关系。刚才我们说了，《如懿传》说的是一位悲情皇后，所以说她在宫斗的过程中注定是往下走的，最终是以悲凉的结局收场。《延禧攻略》就不一样了，这部剧主角是乾隆时期的一个妃子，历史原型的是孝仪纯皇后，也就是嘉庆皇帝的生母。虽然是皇后，但确实呢是死后追封的，那么生前她的地位呢只是一个贵妃。那么这个视角就决定了在整个宫斗过程当中，延禧攻略是一天是一部这个逐渐爬升的戏，跟这个如懿传完全相反。主角的结局就是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观众看呢会觉得很爽。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延禧攻略中的歌曲，由秦岚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 假装 思想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 雪落下的声音来自秦岚，出自影视剧《延禧攻略》。温暖的南方姑娘说，最近剧确实很多，不过只有《如懿传》是让我开了某会员看的，哈哈哈哈，感觉就像是一部真实的中年人生，就是一部步步不得已的《如懿传》，能保全是大幸，不能如意亦是寻常人生。我们需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虽然说《延禧攻略》跟《如懿传》一样，讲的都是乾隆时期的后宫争斗的故事，但是呢，相比之下，《延禧攻略》的虚构程度会高一些，虽然说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其实史料对于他的记载很少，除了出身晋升年份之外，关于他的个人事迹几乎是查不到的。后来呢，有很多历史学家试着从他的封号上寻找线索。那么他活着的时候呢，被乾隆皇帝封为令妃，令这个字呢出自诗经大雅，代表美好啊。所以说呢，这个封号可以理解成为他让皇帝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美好善良的一面。如果说真是这样，那么这两部剧中的令妃都不能算是尊重事实。在《如懿传》中，令妃是一个反面角色，是吧？那么在《延禧攻略》当中，虽然说是一个主角，但性格做事方法呢，绝对跟美好和善良是不咋沾边的。接下来听歌，《延禧攻略》的插曲，由胡夏演唱的《红墙叹》。 重门深锁，羞得欲色又如何？我待看着别问因果，莫等空枝随风落。盼与盼，共剪烛西窗下。 红墙叹来自胡夏。虽然说《延禧攻略》也是虚构为主，但是有一点它是非常尊重历史的，那就是对乾隆皇帝这个角色的塑造。那么历史上的乾隆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一生顺遂，年少登基，他爷爷稳固了江山，老爹攒了大笔钱，自个儿呢还是一长寿皇帝，是吧？后世谈起他呢，用的词儿都是什么呢？风流痴情，好大喜功，审美成迷，附庸风雅等等，都这类词儿。那么对于这个人物呢，《延禧攻略》基本上是按照史书来塑造的，而且不仅性格还原度高，人物关系还原度也很高。虽然说女主角是令妃，但是剧中皇帝最爱的就是秦岚扮演的富察皇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只有29度，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较高，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双休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降水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11点32分，北京文娱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影视原声带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八月的热播剧，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娱广播来互动，聊聊这个八月各位有没有追哪部剧呢？易先生说，感觉乾隆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说他没才华吧，他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甚至呢其中有100多首写给这个富察皇后的。你说他有才吧，这4万多首诗一首经典的也没有，至少在课本上都没见着。嗨，关了月亮说，看了3集如懿传，感觉快跟延禧攻略串了，真是一点都不一样。如懿传皇后疑心重是真真的宫斗，延禧攻略皇上就是个大贫蛋，这什么词儿？这是我们魏姐多溜啊，就没有我们魏姐治不了的人。最后简短总结，延禧攻略爽，如懿传真宫斗。那刚才呢，我们这位听众易先生说到了这个乾隆皇帝的诗词，其实呢有一首写的还行，这就是富察皇后去世之后呢，乾隆写给他的，内容就是三秋别忽尔，一响电酸然，夏日冬之远，远期指甘年。那我们只念这其中几句啊，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已经3年多没来你的墓前祭奠了，今儿个来到这儿，我忍不住又哭了，我盼着早一点跟你见面，虽然现在我的身体还不错，大家都说我能活到100岁，但是呢我不想活那么长，我呢就想早一点能够见到你，是吧？这一首诗还是这个很痴情的，但是配我们这么欢快的电乐，可能就略微有点不搭配了哈。好吧，这个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的歌曲，由李春原演唱的《宫墙柳》。 渐渐红酥手。 东墙柳来自李春源，出自影视剧《延禧攻略》。秋叶说，其实呢，最开始不看好《延禧攻略》，因为是于正做的监制，他之前的黑历史太多了，所以说根本没有看的欲望。奈何身边朋友都在追，我不追呢，反倒有点丢了话题，没有谈资，所以说只好看了两集，然后三四集，三四十集， 嗯， 真香。哦，这个真香应该是尝了觉得好吃是吗？那既然我们说到清宫剧了哈，故事背景呢又是设在了这个乾隆时期，我们就难免会想到20年前红遍大江南北的那部《还珠格格》，不少人还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得那部剧当中的皇后，那个角色其实和周迅《如懿传》里演的这个历史原型是同一个人，但是呢，放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当中，同样的一个人性格上的区别那就大了去了。其实20年前的宫廷剧跟现在的宫廷剧相比也有着非常大的区别，那个时候的宫廷剧更像是一个什么呢，发生在皇宫里的家庭剧。哎呀，家里有一个顽皮的孩子，人家小燕子是吧，再有一个特威严的父亲啊，这个乾隆，再有一个刻薄恶毒的后妈皇后啊。整部剧呢讲的就是两个主题，一个是这个个性为王，还有一个就是恋爱大过天，是吧，那就是过去的这个的套路。那么现在的这个清宫剧呢，甭管是《延禧攻略》还是《如懿传》，关于个性和爱情的内容其实是越来越少，个性呢往往很致命。你像小燕子这种爱闯祸的角色放在现在的宫廷剧里估计活不过三集是吧，那么爱情呢更是耽误事啊，能赢到最后的那个往往是对爱情死了心的那个。好吧，继续来听歌，《延禧攻略》的插曲，苏青演唱的相望。 一夕相逢花影乱，往日翩翩卷轻柔君初心要许，也相伴凭相思爱寒夜漫漫，怎道情深却缘浅，心锁身停流光难回望，他人独身窥探泪湿襟裳，可知谁还贪恋这一世缱绻，几多情终化作痴缠，若是别离斩断牵绊，梦深处相望已难。 相望来自苏青，出自影视剧《延禧攻略》。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八月的热播剧，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整个八月呢，话题度最高的电视剧莫过于刚才我们说到这俩《延禧攻略》《如懿传》。不过呢，在两个大户这个抢占收视率和话题的时候呢，杨紫主演的古装奇幻剧《香蜜沉沉烬如霜》却在闷声发大财。虽然说话题度呢不像那两部剧那么高，但是呢你也是热搜榜的常客呀。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呢，这部剧有几个非常大的特点，这些特点呢也是剧集能够受到喜爱的原因。首先呢，它老，作为一部古装仙侠剧，在剧情方面跟前几年播的内容差不多，都是一个套路啊，都是这个神仙打架谈恋爱的事儿，是吧。 但是呢，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别的剧是为了突出仙儿啊，总是把人物塑造得很美、很完美啊，特别完美。那剧情呢，老套。那仙界呢，一定是啊、哎，是吧？漂亮的男女主角一定是哎呀不凡的，爱情一定是有红绳牵着的。那么这些呢，在《香蜜沉沉烬如霜》当中几乎都有，但是呢，这部剧所有情节都是反着来的。别人高贵他庸俗，别人优雅他粗鄙，别人都是英雄救美他是美救英雄，别的都是出身卑微的女主角误入仙界，哎，遇见男主角，那这部反倒是男主角下凡。那么这种反套路的故事呢，反倒是让人眼前一亮，是吧？看的朋友肯定有这个感觉。一起来分享《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毛不易的《不然》。不然来自毛不易，出自影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齐峰说了，你说这俩剧我一集都没看，不是没时间，是没这个意识。除了《芈月传》和《甄嬛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其他的太累心了，看着着急，理解。呵呵，但是我就说一句话，浅尝辄止就行，千万不要沉迷其中哈。那么跟其他这个仙侠类电视剧不一样，从演员阵容上来看，这一部《香蜜沉沉烬如霜》好像是一个小制作，是吧？因为没有一个是这个大流量的演员。我们想之前的《花千骨》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相比之下呢，这部剧的配置呢，太经济型了。不过呢，要论演技，那这部剧的主角杨紫和邓伦那是没得挑。杨紫呢，不用多介绍了，是吧？《家有儿女》《心术》《欢乐颂》，那代表作呢也很多。邓伦呢，大家可能会相对比较陌生，那么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青年演员，之前呢在《欢乐颂》系列当中扮演过谢童。这个演员呢，看久了会发现呢，他特别像一个人，谁呢？沙溢。很多人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个相貌的有观众缘，而他呢是很清楚自己这个优势。那么在这部剧当中呢，他也把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故意把动作往大了做，往慢了去演。比如说射箭完事儿的手臂不是直直落下，而是优雅的在空中哎画了个弧度，那显得傻乎乎的，反倒呢这样能让这个角色呢更引起观众的喜爱。好吧，继续来分歌听歌啊，分歌开了哈。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插曲由杨紫和邓伦共同演唱的《天地无双》。 天地分开，相隔万丈， 那又能怎么样？月光连接了思量， 写一封情书，一出卷，作为开场，万年一段，千年一行， 一千年一万年，从此两不相忘，人世间如何慌张， 我总是能记得每瞬你的模样，天空一样的手掌， 在那命运的河镇，熙熙攘攘的过往，深夜投宿未来新娘， 那见我的花香，本人真是否见过像你这样的姑娘， 我在情书里找到未曾相遇的地方， 我会在那里等待，一起看斜阳， 我在情书里找到未曾相爱的地方， 我会在那里歌唱，弹奏着月光。 天地无双来自杨子和邓伦的共同演唱，出自影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紧赶慢赶，还有好多话没跟大家说完，歌呢也都是听了一部分，不过瘾哈，没事儿。下来呢，大家可以把这个歌再找出来循环播放，是吧？有很多朋友呢看了这个剧啊，觉得很开心，或者说吐槽点很多，有的朋友干脆没看，没关系，现在没空看，以后想起来再看也来得及，好吧。今儿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最后呢，依然是来分享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推广曲，由李泽言演唱的初见初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出的是金蝉脱壳的第二部。明天十一点876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再会。 时间的距离，我和你在一起，这一份感情有多么不容易，听心跳的声音宣告我的在意，你永远都印在我的脑海里，多幸运我们没放弃，才能走到如今，穿着洁白婚纱庄严的婚礼，一步一个脚印，只要是能和你，我全都愿意，愿意为了你，我爱你。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再度的和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红花籽油。 好，红花籽油啊，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还有红花大会共同推荐的一款健康用油，所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认可。而且红花籽油它和花生油、大豆油、橄榄油不同，它里面含有的一种物质叫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亚油酸，含量非常高，高达80%左右。所以呢，它这个亚油酸很多人都是认可的一款健康的一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对比之后会发现啊，花生油